好，昨天讲到经理人契约，对不对？又是星期五，最喜欢星期五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工作效率好高，怎么看起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打起精神，星期五多好，明天就放假。明天有课吗？没。明天有课吗？没有。不要问你的课。所以说计划好了，明天要去哪里玩？哎，大家最近上课上得太辛苦了，所以我明天要出去玩，也放了一天假，明天也可以出去玩。明天去哪里玩？回来去洗牙器。哦，所以去洗牙器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要跟我打个招呼哈。我经常会走在路上的时候，碰到有人就这样子盯着我一直看一直看，然后面带微笑。我在想哦，这不知道是我哪一年教过的哪一个同学，麻烦你就跟我打个招呼。你这样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就在看说哦，人很好玩哦，就是当你才十几岁，或比如说十八九岁，大一大二的时候，当有你走在路上，有人一直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嗯，大概是我长得蛮不错的，很可爱，对不对？就觉得很得意，很骄傲。然后等到你过了二十五岁，或者我们说过了三十岁好了，就会开始想，有盯着你看的时候，就会想说，大概我是长得蛮大众脸的，你大概是看着我，我以为说是你看到了某某人，或者是你所认识的某一个人。等到你过了三十五岁之后呢，有人在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检查我是不是衣服没有穿好啊，还是拉链没有拉好，我一点都不会兴奋 ，OK？ 所以说明天你在洗牙器的时候，你看到李老师，麻烦跟我 say hi。我真的会常常碰到熟人哎，就虽然我不住在台北这么久了，我到美国去多少年了？十五年喽，十五年了。好 ，anyway， 然后呢，好，比如说讲些好玩的事情，我们就开始上课。前两年吧，不是今年暑假，有一次我带儿子在这个忠孝东路在那边逛街，逛着逛着，然后就实在是走累了，所以我们就去那个 Starbucks 去，想说坐下来喝点东西，刚好那边竟然有位置，觉得这个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坐下来之后，我是每天要喝很多咖啡的，我最做的最不健康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要喝两杯咖啡，这样也还好啦，哦，不算太过分。然后呢，那我儿子从小到大，他现在十几岁了，他一样，他只能喝两种，一个是水跟牛奶，还不错吧？我这个妈很严格的。像有一次人家跟我说什么小孩子喝可乐什么，我就说小孩怎么可以喝可乐？不可以。你为什么？他们说，喂，你家小孩不喝可乐 ？Of course not， 这可乐不是给小孩子喝的，对不对？你们都是小孩吧？Anyway， 所以我们到 Starbucks， 那他们有东西可以喝，所以他就说他每天要喝很多的牛奶，他很喜欢喝牛奶，牛奶很好。那因此我坐下来之后呢，我就点了一杯咖啡给我自己，然后我就跟那小姐说我要一杯牛奶，可是他们的上面价目表示只有热牛奶，对不对？所以小朋友不敢喝热牛奶，连我都不敢喝，我们只敢喝那种很冰的牛奶，很新鲜的牛奶，喝起来好像喝水一样，很好喝这样。我就说，可是我们不敢喝热牛奶，那我要一杯冰牛奶，大杯的。那小姐就说我们没有卖冰牛奶，我就说你做咖啡怎么会没有牛奶？那边就是一桶牛奶啊，那你倒一杯大杯的给我，然后呢，我按照咖啡的价钱付给你，就用咖啡杯的大杯倒一杯给我，按照咖啡的价钱付给你，这样子可以吗？我这样要求很合理吧，对不对？于是他就说没有办法，小姐，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卖给你。于是女人变老的象征又出来了，说什么？请店长出来一下，为什么不能卖？你要跟我说清楚，牛奶只要不要加热就好。后来我知道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热牛奶他是卖那个是保酒乳，不是鲜奶，所以他已经放在那边摆了很，就是放在那个保温箱还是什么电锅里面。Anyway， 那个是保酒乳，不是鲜奶，反正我们也不敢喝。然后呢，我要你用那个杯子装，那我付一样咖啡的价钱给你，这很合理嘛？好，店长，你们店长在哪里？请店长出来一下，我看他谈一下是没有这样子说不能卖的。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店长出来了。李老师，他是我许久以前教过的学生，对，我还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教过的学生。Anyway， 所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怎么会不能卖呢？李老师，这个牛奶你要喝几杯都没有问题。好好玩哈。对，所以后来就害我再也不敢去那家 Starbucks。每次碰到他李老师，我还有碰到过有一次是在某某地方的麦当劳，因为我儿子刚刚我很久没有带他回台湾，他比较大以后我才开始带他回台湾。那台湾有些东西对他来讲很陌生，所以一开始他不太敢吃。所以我们每一天早上都去麦当劳报道，吃麦当劳的早餐，因为麦当劳的那个 bagel 就是跟他在平常吃的早餐一样。然后忽然就有人送上了玩具， 然后就有人跟我讲说，哦，我们经理说李老师这是你的小孩，要送玩具给你的小孩，可是经理迟迟不愿意出来跟我见面，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对，在士林的麦当劳，我家住士林吧。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很有精神了吧？今天星期五要很 anky， 昨天星期四那是最没有精神的一天，对不对？还记得那个报道吗？所以我看了那个报道之后，我每个星期四我都垂头丧气。 anyway， 好，我们昨天说过经理人契约，我倒不是要去说明说，啊，大家可能会很怀疑或者是很好奇说经理人契约很重要吗？当然如果说以考试来讲的话，它可能出题的频率并不很高，但是了解这个契约的本质会打开你的视野，让你知道说原来代理权有这样子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叫一般的民事代理权，一种就是我们在经理人契约要去介绍的商事代理权。所以我们昨天曾经跟同学说明过，说了半天，其实就其实际，这经理人契约就其本质来讲，它根本就是一个委任契约。但是因为这个经理人他职务上面的需要，所以说他会有一个代理权的授予，而且我们说这个代理权跟一般我们讲的是民事的代理权不太一样，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商事的代理权。那它和一般民事代理权之所以不同，有不同之点，有在于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它取得的方式不同。那我们昨天跟同学讲到过说，到底是我在跟商号，我是经理人哦，我在跟商号订经理人契约的时候，我就因为该契约的订而当然取得这个代理权，或者是要这个遵守代理权授予行为独立性的原则，要另外再做一个授权的动作。虽然学说上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可是即便是采取单独行为说的学者也认为说，我们没有这么样严格的去遵守独立性的要求。所以换言之，一个经理人他取得了这个代理权的本身不是来自于像民事的代理权那样子我特别的做一个授权的动作，而是基于他的职位，因为他的职务叫做经理人，所以说他当然取得了这样子的一个代理权。那这是第一个，他在取得的方式上面跟一般的民事代理权不同。那另外一个他的不同点在于说，因为他的职务上面的需要，我们不可期待跟想象说这个商号会一一的就每一件事情单独的然后逐一的授予代理权，所以他的代理权的授予都是属于概括性质的，概括的取得代理权。那我们昨天也看过一个条文，应该是554条的规定，是不是？554条规定说，这个经理人呢，对于第三人的关系，就商号或者是他的分号，或者就他的事务的一部，视为他有为这个管理上一切必要行为的权利。那这个概念我们叫做概括授权，跟我们在委任契约那边提到的这个委任人要授予这个处理事务的权限给受任人，有一种授权的方式也是用什么概括委任。好，所以说就这样子的事务的范围，他是概括的取得了这样子的一个代理权，可以代商号签名。那因此它的必要之点就是我要如何会和这个经理人和商号之间是属于订一个经理人契约，它的必要之点有什么呢？其实它的必要之点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它内部上必须要有为商号管理事务的权限，有一个事务的管理权。那讲得更明白一点，其实它这个事务管理权的本质就是和委任契约的这个委任事务的处理权其实是一样的。好，那除此之外，他必须要有一个代理权，这样子一个商事代理权在内。如果说有一个人受到一个商号的这个雇用，那虽然我们给了他经理的头衔，但是他事实上商号已经告诉这个人说你没有任何代理的权限，你只是来处理一部分什么样的行政的事务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契约我们不能叫做经理人契约，充其量它只是一个什么委任契约，就这样子。好，那我想这两点搞清楚了，他如何取得代理权的部分也搞清楚了，其实后面的问题就不太重要了，我只是要介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者这种特别的契约类型给大家，我想就够了。但是在这边的话，我们再当然把这个剩下的几个条文再往下延伸。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委任的地方，我们讲到概括委任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一个委任人就他一切的事物，比如说他好多好多的财产，股票啦、期货啦等等，还有不动产、动产，他把他所有的财产做一个概括委任，委任一个投顾公司，然后来帮他管理相关的资产。 那尽管他是做这样子一个盖瓜委任，但是委任契约里面有规定说，这种盖瓜委任里契约里面的受任人，他在做特别的一些法律行为的时候，反而是需要得到特别授权的，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看一下是534条的规定，包括像不动产的出卖啦、设定负担啦等等。那反倒是特别委任，我如果只就一件事情说，就这栋房子的买卖事宜授权给这个受任人，然后请他来帮我处理，那反而是在特别委任的这个事项的范围之内，所有必要的行为这个受任人都可以在他的事务的处理权的范围之内。那相同的概念也在这个经理权的部分，经理权因为他的这个商事代理权是一个盖瓜授权的方式，所以反而经理人在做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因为利害关系比较重大，他反而必须要得到特别的授权，否则他并不当然享有代理权。那我们就把这几个条文稍微看一下，并不困难理解。比如说554条的第二项，他说经理人除了有书面授权之外，否则的话他对于这个商号所有的不动产他都不可以买卖，就是不可以订定债权契约，也不可以设定负担。那因此如果他就这些不动产所为的买卖或者是设定负担，包括债权行为，包括物权行为，都是属于什么狭义的无权代理。好，那再来比如说553条的第三项，他说前项关于不动产买卖的限制，如果是以不动产为营业的商号经理人就不适用之。好，没有问题。553条的第三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经理权呢可以把它限制在管理商号事务的一部，或者是这个商号的一个分号，或者是数个分号。那这个我们也很可以想象，就比如说他这个经理人他是属于采购部门的，还是属于业务部门的，还是属于财务部门的经理人，那你可以把他的权限范围只限于该部门相关的事务，或者是只是限于他是属于某一个分公司的经理人。好，这些我想都可以理解。那我要讲的是说，像553条的第三项，像554条的第二项的规定等等等，我们看到557条的规定，他说经理权的限制除了这几个条文之外，包括我们刚才念过的553条第三项、554条的第二项，还有一个556条的规定。好，556条我们稍微看一下，他说一个商号可以授权给数个经理人，如果有数个经理人我们叫做共同代理。好，代理那个地方也有规范。那这时候呢，经理人当中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的签名就可以对商号发生效力，换言之要有两个以上的经理人签名才是属于有权代理，如果只有一个经理人的签名的话，那是属于狭义的无权代理。好，那我要讲的是说，总结来说，这个经理权的范围固然是盖瓜的授权，但是它有一些被排除在外的，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应该是554条的第二项。那这种事情的这种事项，它必须要得到特别的授权，否则的话它不可以，它所谓的这种跟不动产的买卖设立负担有关的，会是属于无权代理。那它的法律效果连接到557条的规定，557条的规定实质上它是和107条非常相像的。107条说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那557条说代理权的限制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如果这个限制是属于法律所明文允许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刚才提过的这三个条文的话，那又例外的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好，所以我想这个经理权的几个重要的规范大约就是这个样子。最后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呢，553条的第三项，这个条文要怎么样去解释适用，其实是蛮麻烦的。因为他说经理权可以限于管理商号事务的一部，或者是商号的一个分号，或者是数个分号。好，如果是属于一个分号或数个分号，比如说他是属于台北分公司的负责的经理人、总经理，那你说跟台北分公司有关的事务他都有代理权，他都有经理权，这个部分争议比较小。那比较会引起争议，或者说比较可能会成为考试焦点的是前面他所提到的管理商号事务的一部。好，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我雇了一个人来当我的采购部门的经理，可是呢通常公司都会有这样子的规定。以前我记得我们事务所的时候，我第一家事务所在里域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到了另外一家事务所去工作，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啦，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要出国，然后刚好李律一个资深的合伙资深的律师要出来，他自己想要出来开事务所，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到李律以外的世界去看看，我说好啊，就这样，然后所以我就到另外一家事务所。好，那我到另外一家事务所就发现说，那因为事务所人比较少，所以说你就可以知道一个事务所怎么样去运作。比如说像在这种商号也好，或在事务所也好，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合伙人之间的一个协议，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事务所需要采购10万块钱以上的东西，要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好，那我想这是合理的。那因此把这个联想到这553条第三项，假设说今天我雇用了一个人来当我采购部门的经理，可是一开始我就告诉他，那你采购部门经理当然要对外采购啊，所以说这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你采购的金额，我们说假设10万块好了，这好像太小家子气哦，100万好了，100万以上的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比如说或经过董事长的同意，至少要报告总经理，报告董事长，或者甚至于要经过董事会的同意，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这种限制算不算是553条第三项所谓的管理商号事务的一步？不知道。如果算了的话，如果这样子算，也就是说他的经理权是有受到一定的限制的，这个限制的范围很多样化，比如说你所负责的采购的事项，哦，我以前看过一个判决，他所负责采购的事项，他只负责采购牛肉，他不能去采购猪肉，这是有的，真的是闹到法院去，我没有放到这边，因为我觉得那个判决写的不是那么的让我欣赏，这样就算了。好，那或者是说他的这个代理权的范围金额有一定的上限，都是一种经理权的限制。那我要问的问题是说，像这种经常可见的经理权的限制，是不是属于553条第三项所称的管理这个商号事务的一步？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计较这个问题呢？因为如果他这种经理权的限制，它算是管理商号事务的一步的话，那我在内部对经理人的经理权有这样子的限制，尽管第三人他是善意的不知道，依照557条的规定，这是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那如果这样子的限制是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话，说实在对于善意第三人来讲，像交易相对人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感到忐忑不安的事情，对不对？他在跟这个公司的采购经理在订契约的时候，他还必须要打个电话到这个公司去问他说，哎，你们这个公司的采购经理的经理权的范围到底有多少事情是他可以单独决定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因此我们就要来问说，什么叫做管理商号事务之一步？但是很可惜的是说，经理人契约这个契约形态本来就不太受到重视嘛，所以说教科书写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相似度99%，那99%就是说都没写，那他们就只有写管理商号事务之一步。所以像这样的类型到底算不算是管理商号一步的这种合理的经理权的限制，从教科书里面我看不出来答案。那我只能够跟同学讲说，我看到两本教科书是特别就这个问题写得非常清楚的，一本是史尚宽老师的债个，到目前为止他的民总债总债个物权我都还保留得好好的，我不是只是保留，我大学的时候都念过3遍以上，就我都是看他的书，先看他的书之后，然后再去看王自健老师的书，然后再去看孙正义老师的书，然后再去看黄梦老师的书，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学问家，我们只能这样讲，他真的是一个学问家。那尽管是说到了这个债总已经被改掉了，物权已经被改掉，可是他里面写的很多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值得参考。好，我没有叫你去看，放心。那我是说他在里面是怎么写的呢？史尚宽老师采取这样的看法。那我看到另外一本书采取同样的看法，叫做是陈自强老师写的书，他写了一本书在专门在探讨代理权跟经理权的问题，有没有？好像是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是不是那本书？这本专论啊，如果说你现在暑假你觉得你实在是太闲了，那明天要去贼牙期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走路的时候不要撞到我就好了。好，那他们的说法是说，所谓的管理商号事务的一步，必须是该商号事务之一步，在外观上面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容易明显区隔的。那讲得更精确一点是，如果该商号有数种营业范围， 那有些这个公司是拉一拉扎，他什么都包，他也做不动产租赁，他也做动产的租赁。我们举这样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有一个公司，他是专门以租赁为业，他就专门出租东西。那他的出租的这个标的，商品的标的，包括动产，包括不动产，然后包括机器设备，假设是这样子。那他的所营业的事物的范围，从外观上面足以明显的被区隔。所以如果今天我雇这个租赁公司雇了一个经理人，然后说你所管理的事项只限于动产的租赁，那这个部分的话，它是属于所谓的管理商号事务之一部。换言之，所谓商号事务之一部，必须是商号有数种营业当中的其中一种。那在外观上面，第三人也非常容易的去分辨跟区隔，说哦，你这个公司有这么多的营业项目，那这个经理人他的经理权的范围只限于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或者是就只限于其中的一部分，他有经理权。那如果是属于这样的话，才能够该当553条第三项的要件。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去解释它呢？因为553条第三项这种经理权的限制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我们必须要为善意第三人来着想。那因此依照石昌宽老师的看法，依照陈自强老师的看法，像我刚才所说的，你的采购的这个金额不可以高于100万，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今天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肉品公司，我经营很多种的肉品，我想肉品应该可以，就像他所说的有数种商品。好，那我们就说刚才讲的，我这采购的金额只限于100万以上的部分，你必须要汇报董事会等等，这种限制不算是553条第三项的限制。换言之，它只能够算是一般的商号对经理权的限制。所以如果第三人是属于善意的，那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了解吗？好，所以这个部分的问题大约就经理人契约大约就只有这两个部分的问题。第一个是在成立的阶段，它是如何取得商事代理权，什么叫商事代理权。那另外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553条的第三项所谓商号事务之一部，要如何去加以解释它。好，那我想你把这两个部分搞清楚了，应该就很 OK 了。最后讲一个也不能说知为末解的问题，就是553条这边所讲的商号，我们说不以公司为限，那反过来说，请问有没有包括公司法里面的公司？换言之，公司法里面的经理人，他当然跟公司之间的关系要去依循公司法的规定，那除此之外，他适不适用民法的规定，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好玩的是说，所有的民法的学者跟民法的书上教科书上都说，这个公司的经理人，不管他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还是什么无限公司哦，就是公司法上面所规定的公司的经理人，当然也是553条所规定的经理人啊。所以说两个部分的法规都应该要同时的适用。而事实上，如果你念过公司法的话，你会发现公司法的限制是比较多的，规范是比较多的，那反而是民法的规范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倒不需要去担心说哦，你这民法上的经理人无法去合乎这个，应该说公司法上的经理人无法去合乎这个民法上面的规范。好，所以民法的学者都说，公司法上的经理人当然有民法上面553条以下规定的适用。那比较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看公司法书，公司法的学者，比如说像王文宇老师说，王老师说没有，他说公司法就是公司法，公司法的经理人就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他不需要来适用民法的规范。那你说有差吗？还是当然有差。我们差一点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公司法的规定好不好，跟经理人有关的。好，经理人的规定在哪里呢？30几条是不是？20几条、30几条，好，29条以下，对不对？他说公司可以设置这个经理人，那他的委任、解任跟报酬等等等等等同期规定，就要依循他的这个一定的程序，经过这个公司的股东的表决，还有民法在公司法30条有个经理人的消极的资格等等，然后31条以下有很多关于经理人的责任的一个限制，或者是说他有竞业禁止的义务啦等等。那 我自己个人看了半天之后，我倒是认为说，如果公司法上的经理人，你说他不属于民法上面所称的经理人，然后排除民法的适用，我倒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仔细去看一下，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说，其实公司法上面对于经理人的限制还比较多。所以说，其实公司法的经理人，只要他合乎了公司法的规范，他根本不需要去担心不会合乎民法的规范，就是公司法的规定其实是比较严谨的。那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说，经理人的消极资格这个地方，好，比如说他其中有规定到说，经理人不能够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雇用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这样子的一个雇用，就是他和经理人之间的经理人契约的关系是无效的，因为它是违反公司法30条的规定。可是如果我们单纯的看民法的规定，我们不管公司法的规定的话，从民法的规定来讲，经理人的契约里面，经理人可不可以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当然可以啊，只要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允许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才会说，公司法的规定其实吴宁说是比较严格严谨的规定。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96年台大考题来了一个未成年人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吧，对不对？好，那我要说的是，经理人契约我们就介绍说明到这边，我们就拿96年台大法研所的这个考题来做一个练习，然后来看看公司和经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是事实上，当你看到这个考题的时候，就算你从来没有念过经理人契约，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它和经理人契约的这个什么关联性其实非常的有限。好，回去看了题目了没有啊？我就假设推定视为你们都看过了哦。所以他说，甲呢是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子，高职没有毕业就在公司工作，而且大家都叫他总经理，真是不错。那可是问题是，高职毕业，现在还有高职吗？还是有嘛哈？我还以为大家都变大学，技术大学。高职毕业几岁？18岁吗？17岁、18岁，应该还没有20岁。当然，他很可能延毕，他可能重考很多年。所以换言之，高职没有毕业，这人到底成年了没有啊？这件事情不太清楚。那你必须要把前提要件先写下来，就是一提议这个人应该是个未成年人，就是按照通常常理的情况，当然他很可能已经成年之后才又回去考高职，好，不管他。那因此第一个问题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话，依照民法的规定，他是可以和股份有限公司之间成立一个经理人契约，可是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他不可以成为经理人。好，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第二个问题点就是，好吧，那如果大家都叫他总经理，那他所处理的事项是什么？是乙公司的一般营业事务，那这是他的经理权的范围，就是他的经理权，他所受任的事项，包括内部的管理权跟外部的代理权。哦，我们刚才那个有一点没有说明的，就是在经理人契约里面，通常一般的情形，他的内部管理权跟外部的代理权的范围是一致的。那如果这个商号对于他的这个任何一个有特别的限制，那尤其是代理权有所限制的话，才要去看557条的规范。那换言之，如果说是属于一般的情况，像他的题目这样子讲，他说他的这个总经理，我们先不管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假设他是有成年人，那他的经理权的范围是什么呢？处理公司一般的营业事务。那在这样子的范围之内，他有对内的管理权，也有对外的代理权。好，所以他都是对内对外的权限范围都是一样的。好，那他说85年的时候呢，甲呢为了要向丁借款5000万，哇，好大的这个手笔，然后呢取得乙公司营业所需要的资金，不过还不算是坏孩子，他是公司要用的。那他在丙他的爸爸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就自己做了这个董事会的授权的记录啊等等，并且呢还设定了抵押，就乙公司所有的一栋大楼来设定抵押，而且呢还签发了本票。我天哪，这小孩子还不错，还知道怎么签本票。可是这种本票是什么？票据法上面所谓的伪造的票据，伪造那两个字如何解释？那个章子要不要是真的？无所谓，我就算盖了是真的章子，但是我是无权限的人把它盖下去，这张票叫做什么？伪造的票据吧。 这跟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不太一样哦。在民法上面，我们说盗用真的印章，然后那个文书是真正的，所以可能会有310条的问题。可是票据法上面，因为我们要绝对的尊重这个文意正确，那文意正确我们必须要确保它的真正性、真实性，所以才不会妨碍交易安全，才不会有流通上面的疑虑。所以说，当我有一张票，我偷了某甲的印章，盖上他的印章，然后以他为发票人，然后签发这个他的支票或本票给某乙。那这种情形之下，这张票叫做什么？伪造的票据哦，这是伪造的票据。那某甲需不需要负发票人责任？不用哦，你们学过票据法没有？学过了嘛，对吧？对吧？知道吧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在这边有多少个法律行为呢？首先第一个，甲这个人呢是公司的总经理。那总经理和乙股份有限公司乙丙为他的代表人，他的董事长叫代表人。好，他们之间有一个契约关系的订定，这个契约关系效力如何，我们待会来说。我们先来看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多少的法律行为哦。他说他首先是以这个制作乙公司授权他对外借款的会议记录，然后向丁借款了5000万。从这句话里面应该可以了解到是说谁是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的借用人，他是以乙公司的名义吧，然后他才需要乙公司的会议记录，然后说哦，这个乙公司已经授权给我，我这个总经理有对外的代理权。所以说这个消费借贷契约是在乙和丁之间做成，好，以5000万为他的金额。并且呢他说乙公司有一个商业大楼，有一个 A 大楼，然后他把 A 大楼就设定给丁作为抵押。好，那除此之外呢，他还盖了乙公司的这个章子，还有董事长的章子。董事长的章子当然是以董事长为他的法定代理人或者是代表人的身份去签发了一个商业本票给丁。好，所以说乙跟丁之间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法律关系，就是一个票据上面的法律关系。那票据因为它是一个无因证券，所以说它和它的基础法律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对不对？而且它是说是以乙为发票人，然后董事长是它的代表人，所以说这张票据的关系是在乙和丁之间。然后呢为什么要签发这个本票呢？当然是拿来担保债权之用。好，那甲呢自己来做一个连带保证人，不错不错，他自己很有种。他说我来连带保证担保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的实现，所以他自己跟丁之间有一个保证契约的存在。然后呢他借到的资金一部分是供这个大楼的修缮，然后一部分供乙公司的营运，然后之后呢借款的这个返还期限已经届至，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这个清偿。那么盯到了甲的办公室理论还被甲殴伤，被他打伤，那你就知道他还有一个什么侵权行为的问题。那侵权行为如果发生在办公室，你就要去讨论什么雇用人要不要负连带的责任，对不对？好，那我们一个个的来看。请问最后丁这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主张？那我们谈到丁这个人，他有这么多的担保品，一个消费借贷契约之下，他有一个票据，有一个抵押权，然后有一个保证契约。可是这些法律行为的效力恐怕都要系于甲这个人有没有公司的代理权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他都不是由乙公司的代表人来做，而是由乙公司的总经理来做。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澄清一下，说甲和乙之间的关系它是不是属于一般的经理人契约。如果是的话，那你就可以非常肯定的知道说甲就这个乙公司的一般的营业的事务它是享有经理权的。好，那这个问题的话，依照553条的规定，本来这个乙公司授予给他管理事务的权限的同时，然后请他担任这个总经理的职务，他本来就可以因为该经理人契约而当然取得了代理权。那就在甲这个人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但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乙公司的这个法定代理人，或者我们说代表人比较精确一点，他的父亲就是这个乙公司的代表人，所以你可以说他和乙之间的这个任何的契约关系当然都有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允许，这个允许不需要是明示的，也有默示的。好，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止于此，因为乙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依据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三十条的规定说，只要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你就不可以成为公司的经理人。所以即便不管甲乙之间的这个契约关系，民事契约关系有没有符合553条的规范，他都不可以成为公司的经理人。换言之，他并没有因为经理人契约而取得了对公司的这个乙公司的代理权。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先去澄清的。但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是要去注意到的，我觉得这个题目蛮难的，那刚好我们借由这个题目练习一下。甲和乙之间因为基于公司法三十条的一个限制，所以他不能够成为公司的经理人。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甲乙之间应该已经有一个委任契约的订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解释？那有它什么样的一个必要性呢？我们待会会后续的问题我们会去用到它。那之所以会这样解释，是因为经理人契约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委任契约，也就是我就是委任你去帮我处理公司的事务。那可是问题是，他现在因为是碍于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办法成为公司的经理人。可是退而求其次的，在甲乙之间的这个委任契约的成立是不需要去适用公司法的规定。那因此我们可以说，乙当时他有雇用甲来担任总经理，为他处理事务等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那这个争议我们可以解释，甲乙之间已经有一个委任契约的订定。意思也就是说，经理人契约因为有公司法的限制，所以说我没有办法把你定位为是经理人契约，但是你们委任的本质的那个部分我是不容忽视也不容否认的。那这个部分既然没有公司法的适用，就只需要用民法的规定。那民法规定说，甲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只需要依照79条的规定，还是78条，79吧，得到他法定代理人的允许就可以了。那既然乙公司的法定代理人或他的代表人就是他的父亲，那你说他父亲有没有允许或同意呢？当然是有。所以我们知道甲和乙之间有一个内部关系存在，是一个委任契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甲对外是没有代理权的，因为他不能成为公司的经理人。那他不能够成为公司的经理人，那乙甲可是却对外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法律行为，都是以代理的方式，以本人乙公司的名义。那请问他是属于哪一种无权代理人呢？既然他没有代理权，那接下来的问题我们当然就要把它划归到这个无权代理。那无权代理我们都跟同学强调过，说你要先去检讨有没有表现代理的适用，如果有那就是属于表现代理，如果没有才是属于狭义的无权代理，对不对？好，那表现代理只有两种，一种是107条的规定，另外一种是169条的规定。那我们昨天在讲到这两个条文时候跟同学强调过，这两个条文一开始最大的分野点分界线在哪里？107条是本人曾经授予过代理权，而且这个代理权的授予是要合法有效的，然后他才就代理权加以限制，在授权的当时有限制或事后加以撤回，对不对？那另外一种169条是本人从来就没有做过授予代理权的意思，表示当然可以包括他虽然有授予代理权，可是这代理权授予的行为可能是无效的。所以你就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那甲乙之间虽然曾经有过一个经理人契约的订定，但这个经理人契约碍于公司法的规定是自始无效的，所以甲就自始没有取得公司的代理权。那因此他的情况应该是比较类似于169条的情况，也就是乙公司算是一种他从未授予真正的授予代理权，他不是属于107条的那种代理权的限制或撤回，然后什么外部授权内部限制撤回的情况。好，那169条说以自己之行为表示授予代理权给他人，可是事实上这个表示并不是一个合法的意思表示，那就是属于黑板上的这个例子就是属于其中的一种太阳。但是无论如何，是甲应该是可以成为乙股份有限公司的表现代理人，因为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个他给了他名片叫他总经理，第二个他每天到公司上班，第三个他的办公室上面还有总经理的职衔，这些虽然不是一些合法的法效意思，会有效发生效力的法效意思，但是足以让人家误以为说他的确有授予代理权给某甲，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属于169条的表现代理人。 那如果他成为169条表借代理人，那么他以本人之名义所订定的包括消费借贷契约，包括抵押权，那包括这些票据行为等等，都是属于表现代理的行为，只有保证契约不是，对不对？这三个法律行为都是属于表现代理的行为，应该要由本人负授权人责任咯。哎呀，老师你加了一个咯，就是不是这样咯，对，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边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哦。这是我没有看过别人的解答，但是我想这个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提供我的同学作为参考。如果我去考试的话，我是这样子写的。这边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哦，不管是所谓的表现代理，不管是107条或169条，都是说本人曾经因为他的行为引起一个表现事实。这个表现事实如果有这么大，那这个表现代理人所做的代理行为要落在这个圈圈里面才叫做表现代理。如果这个表现代理人他所做的实际上的代理行为是落在这个圈圈以外的部分，那这些以外的部分本人不曾引起表现事实，所以不能把账算到本人的头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最高法院说交付印章什么什么的不算，对不对？那我们来说一个很算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呢？哎，我就直接说黑板上这个例子就对了。好，我要讲的是说，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认为乙曾经引起了一个表现事实，让人家以为说甲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那他的表现事实的范围在哪里？在于说我不请某甲来担任我公司的总经理，所以说我所引起的表现事实是让人家误以为说他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他在总经理有权限的范围之内他都有代理权，也就是总经理可以做的事情他通通都可以做，总经理可以做的事情会让人家误以为说他是真的有这些代理权。那因此如果某甲所做的事情是本来他成为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可以做的事情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本人乙才要负责任。可是如果他所做的事情，这个总经理所做的事情是本来你就算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你也不能做的话，那这笔账不能算到本人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他可不可以就不动产设定负担？不行。我们刚才不太讲过吗？干嘛这么疑惑嘞？554条第二项，对不对？回过头来看民法规定，554条不是第二项，我跟你讲说这个最重要吗？这个是无论如何要把它记下来的。他说你就算是一个正式合法有效的总经理，好，你这个经理人契约都是有效的，但是你可不可以就公司的不动产买卖或设定负担？不行。那更何况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总经理，好，那因此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是说你是我公司的总经理，那只有在公司总经理本来可以合法有效所为的代理行为的范围之内，这个表现代理人所做的事情我们才会说叫表现代理，因为本人的行为让人家产生错误的信赖。可是即便他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他都不能做抵押的设定的话，那这个部分就不在本人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能说会对本人发生授权这个是发生效力，本人要负起授权人的责任，对不对？了解吗？再来，那如果他是一个合法有效的总经理，请问他的经理权的范围在哪里？那我们说经理权是一种这个盖瓜的授权，对内他有多少事务的管理权，通常他对外就有多少的代理权，我们说这两个范围通常是一致的，对不对？好，那刚才我们看到题目的时候说这个乙公司要雇甲来当他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叫他做什么事呢？处理乙公司的一般营业事务。所以说乙公司他对于善意第三人来讲，他所引起的表现事实是说我请某甲来担任我公司的总经理，而他的这个经理权的范围是处理公司的一般营业事务。那换言之，如果今天甲他所做的事情不属于一般营业事务，而是非一般，比如说他去借贷了上亿的这个资金，或者是说他去买卖了上亿的这个财产， 这些都不是属于一般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就不在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那因此就这个部分本人还是不需要负表现代理人责任，对不对？我们举个例子，还是举个例子比较这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像在这个70年，是不是70年，就是最高法院的那个判例之前，本来我们说你把印章、把所有权状、把存折什么的通通都交给某一个人保管，然后这个人呢他就把这个房子给卖掉，然后呢等等，他为什么把它卖掉？因为他跑去跟买主说，你看这人把所有权状都放在我家了，都放在我这边，印件章也在这里，所有的证件都在我这边，然后他出国了，因为他没有空，所以说他委托我全权的办理，然后呢让善意的相对人就信以为真，因此就做了这笔买卖。那我们说假设这叫做表现代理好了，也就是本人引起的是什么表现事实，把不动产的所有权状交给他，把印件章也交给他，把证明文件、身份证什么什么相关的文件，反正需要办理不动产相关的文件，通通都交给一个人。好，那我们说本人引起了一个表现事实，是说只要跟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事项，那他通通都可以有代理的权限，所以说这叫做表现代理，然后要本人负授权人责任。可是如果他今天去做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跟这个不动产完全无关，跟这个所有权状完全无关，你依照常理你不会去想到说这块是属于他的表现事实所引起的信赖。那我们来举个什么样的例子跟他是无关，我把所有权状放在你家，然后你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去哦，我们说这个人他拿这个所有权状就跟人家说，哎，我跟你借钱，我自己哦，某甲把他的所有权状放在我家，然后我说，哎，我跟你借钱，然后呢担保，哎，我有一个所有权状，这个不动产我可以设定担保。然后人家就问他，你凭什么设定担保？这个不动产又不是你的。他说，你看他把不动产放在我家，也就是表示说他授予给我代理权，然后我可以设就这个不动产来设定抵押权。可是我们说这样子的这个表现事实离题太远，也就是我把一个不动产所有权状放在你家，并不代表你可以就这个不动产设定抵押权去担保你自己的债务啊。这应该不在我的表现事实所引起的范围之内，对吧？对吧？如果这算是我表现事实引起的范围之内，那还得了啊？那因此，如果他今天拿这个不动产所有权状去做了一个这样的抵押设定，去担保他自己的债务，这应该不叫表现代理，这叫做狭义的无权代理。好，所以你要看到一个表现代理，是要先问说这个本人做了什么事。那必须是代理人，表现代理人所做的行为落在这个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本人才应该要负表现代理的责任。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吧，这应该不是一个太困难去理解的问题，只是刚好透过这个例子你可以稍微这个思考一下，平常我们倒是蛮少去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那因此我们就问说，当时这个以股份有限公司去雇甲的时候，他雇甲担任总经理，给他名片，给他办公室等等，他到底引起了什么表现事实呢？他的表现事实是说你是公司的经理人，所以只有落在经理权的范围之内的事项，才会是属于他要负的表现代理的本人的责任的事项。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的经理权的范围叫做一般营业事务，那和一般营业事务无关的，那通通都应该不是属于他的经理权的范围。那如果不是属于他经理权的范围，就是商号对于经理权有所限制。那接下来我们才去问说，哦，这个限制可不可以对抗第三人557条？了解吗？一步一步来，不要急，然后每一个步骤都要把它想清楚。那因此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来检讨，有几个表现代理行为，三个。首先第一个，这个抵押权的设定是绝对不会产生这个表现代理的效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属于经理人可以这个经理权的范围之内，他除了有特别的书面授权之外，他不可以设定抵押，那更何况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经理人，所以这不在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抵押权的设定完全是一个狭义的无权代理。好，它不是表现代理就变成是狭义的无权代理吧，对不对？一步一步来，不用急哈，不用急。好，第二个，那这个消费借贷契约呢，这个是比较有疑问的，他借了多少钱？5000万。你说5000万一不一般呢？这我也不知道。 他看这个公司的大小跟规模，对不对？看起来这个公司还蛮气派的哦，这个办公室上面还有一个名牌这样子，总经理。那因此这个部分消费借贷契约是不是属于一般的营业事务，而在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这件事情我觉得见仁见智，但是你必须要说明你的看法。如果你的看法认为说5000万不是属于一般公司的营业的这个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那也因此在这个题目里面，他说甲为了要去借这个钱，为了要取信于丁，所以他还伪造了公司的记录，更可以足见这不是属于一般的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那所以他才要说哦，我取得了董事会的特别的授权。好，那如果说他不是属于一般的营业事务，也就是他不在他的经理人的范围内，经理权的范围内，那么也就是当时这个公司这个商号在雇佣这个经理人的时候，就他的经理权是有所限制的。那这种限制依照557条的规定，他说除非是法律所允许的那三种限制，这两会被哦。第一个是管理商号事务的一步，一个分号或数个分号，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跟不动产有关的买卖跟设定抵押，第三个是共同代理共同经理人的问题。除了这三个因为是法律所允许的限制一律可以对抗第三人之外，其他都不可以去对抗善意第三人。那因此你说这种是一般的营业事务，我跟一个总经理讲你只有一般营业事务的经理权，其他的没有，这是不是属于553条第三项所讲的那个管理商号事务之一步呢？这个是有争议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部分教科书都没有交代过这个问题，而感觉上他们或许会认为这算是管理商号事务的一步。那我看过的那么多的教科书或者是专论里面，只有史尚宽老师跟沈自强老师非常清楚的说这不算，只能够算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公司有数种营业，然后这个经理权只限于其中的一种商品或其中的一种营业的范围，才叫做553条第三项的限制。所以那你说我要怎么写呢？这么多种不同的见解，听好咯。第一个，他的经理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是说某甲有经理权，而且他的经理权的范围，他对外代理权的范围是一般的营业事务。那在一般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某甲所为的行为应该要由本人负授权人责任。那现在我问题是，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算不算是所谓的一般的营业事务？那你说这个部分在学说上面有认为是采取肯定的见解，你可以这样说，就不要把肯定说否定说通通都写上去。你在练习写题目的时候，为什么说练习写题目很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适可而止，否则的话你的答案会开花，然后你自己都收不回来，然后写了一大堆落落长，人家也不知道你在写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写什么。好，那你因此就可以说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算不算是属于它的一般的营业事务的范围内。好，那或许你会认为说不算，因为它的金额过高，那因此可见乙公司曾经就甲的经理权的范围有所限制，而且是属于553条第三项那边所讲的限于管理商号事务的一部分。那果如是的话，既然他已经对于他的经理权的范围有所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法律所允许的，法律所这个允许的限制，就不能认为说本人曾经因为他的行为而引起了表现事实。那这个部分的消费借贷契约仍然不能够依照169条的规定要本人负授权人责任，那这个仍然是属于什么狭义的无权代理。了解我的意思吗？听无不？再讲一个相反的，你也可以这样子讲，甲的经理权的范围乙所引起的表现事实是一般营业事务，那5000万算不算是一般营业事务？你也可以说是啊。你说依照现在的这个经济规模来讲，这个很好的字眼哦，经济规模来讲，5000万小意思，对不对？现在的房价都多高了，那更何况他公司又要修大楼，又要干嘛干嘛，5000万小意思。换言之，你说依照现在的经济规模来讲，那经济活动力来讲，这个消费借贷5000万应该算是总经理的经理权的范围，这算是该公司的一般的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他所做的消费借贷契约是不是就落在他所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是。那因此这个消费借贷契约就应该要由本人负授权人责任。这边就没有不需要去谈到限不限制的问题了，因为这就是本人曾经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了解吗？你回去再想想。 OK， 好，再来第三个票据行为。票据行为不需要去谈它，不需要这么麻烦去谈它，因为我们要适用票据法。票据法这是第几条？15条是不是？还是16条？你回去自己找吧，我们上课的时间有些我不找。就是依据票据法的规定，这叫做伪造的票据，他没有得到公司的授权同意，然后盖用公司的印章，然后还有代表人的印章所签发的票据叫伪造的票据。那既然是伪造的票据的话，那发票人乙还有他的代表人丙都不需要负票据上的责任。那甲要不要负票据上责任？不用，因为他从未在票据上签名，票据是有文意正确，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上面，你就不会要负票据上的责任。好，所以说票据的部分，因为它是伪造的票据，所以乙公司不用负责，丙代表人也不用负责。那甲这个总经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签在票据上面，他的名字没有出现过，他也不需要负票据上面的责任。最后一个，这个保证契约呢，保证契约跟这个代理无关。好，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跟代理有关的，对不对？最后我们提到的是甲和丁之间，而且甲这个人很有这个胆量，他说我来当连带保证人好了。那这个连带保证人，这个连带保证的这个保证契约会不会产生一定的效力呢？首先第一个，甲他是什么？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要看看这个保证契约是不是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允许，事后是不是得到法定代理人的承认。所以说这个保证契约基本上应该是什么？效力未定的，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简单的，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是可以，这个就算这个保证契约得到法定代理人允许或承认，那因为保证契约具有从属性，它必须要从属于消费借贷契约而存在。那也就是这个保证契约就算它可以有效成立，假设你刚才的推论是这个消费借贷契约不会对本人发生效力的话，那这个保证契约会无从归属。这个部分你在写答案的时候，你倒不需要太多去多做说明，你就一句话带过，依据你刚才的推论，这个消费借贷契约会不会对本人发生效力？因为会。好，所以说这个保证契约除了，如果你的结论是会的话，那这个保证契约除了保证人有行为能力方面的问题，倒不会有违反从属性之顾虑，这样就可以了。或者倒过来，如果你刚才的结论是说这个消费借贷契约不在本人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所以它是一个狭义的无权代理，那狭义无权代理只要本人乙公司不承认，就不会对乙公司发生效力，那么这个保证契约就会怎么样？无从成立，因为它会违反了从属性，了解吗？好，当然保证里面有一个条文，我稍微看一下，忽然在我的念头，我的脑子里面闪过了一个条文，可是我想跟这个条文无关，我本来要问的是743条，就是保证人对于他的因为这个行为能力之欠缺而无效的债务，他明明知道这个债务是无效的，因为行为能力的欠缺，但是他仍然愿意保证，这保证契约仍然有效，但是这边的情形完全无关。好，所以不需要顾虑743条的规定。好，这个是关于保证的部分。那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没有这个处理呢？就是甲他打人了，对不对？好，那因此丁对于甲可以主张什么样的权利？当然没有问题，184条第一项的前段。那虽然甲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可是要注意到的是，当限制行为能力人是行为人去侵害到别人的这个财产权啦，或者是人格权等等，他自己本身要负侵权行为责任的基础，请求权基础还是在170。 今天又变很冷，对不对？忽冷忽热。好， 那这个我要讲什么？哦，他的请求权基础还是在184条第一项的前段，只不过你要提到187条的部分，就是说，哦，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看一看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在行为当时是否有识别能力，有识别能力，他就有责任能力，那因此他就要依照184条第一项的前段来负起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的责任。那丁对于他的法定代理人丙呢？当然有187条的第二项还是第一项但书啊，就是法定代理人要负一个监督的书写的责任，所以他要跟他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对不对？187条的第一项第二项都有。好，第一项后段，第一项说法定代理人要跟他连带负责，第二项说如果法定代理人能够证明他监督没有书写，我已经尽力管教这个儿子了，可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还是这个他就可以举证免责。第三个，那丁可不可以跟他的雇用人乙公司请求乙公司依照188条的规定负雇用人的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呢？那也会说，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前面要讲了半天说甲乙之间还是有一个委任契约在，因为有委任契约在，所以乙公司是他的雇用人，就这样子。所以这个题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前面有布线了。好，那因为乙公司虽然他们之间不成立民法上面或公司法上面的经理人契约，但是依照当事人的争议，他们还是有一个委任契约的存在，那只是他对外没有代理权。那有这样委任契约存在的话，那乙公司就是甲的雇用人。好，188条那个雇用人可以包括很多种不同的太阳，那委任契约上面的委任人当然也是188条里面所称的雇用人的一种。那现在问题是说，雇用人要负这个雇用人的连带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处，第一个他当然必须是雇用人，第二个必须是受雇人是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为侵权行为，他才必须要负责。如果你下班了，你在外面所做的事情，那跟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今天丁跑到他的办公室理论，然后呢两个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这算不算甲在执行职务啊？这个解释会很有趣啊。我们到时候讲到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看几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个判决就在讲那个这叫什么？保险不是股票公司的经纪那个股票公司的营业员倒卖人家的股票。那倒卖人家的股票，这叫不叫做执行职务的范围之内？有的最高法院说是啊，有的最高法院说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判断。那通常一般来说，我们如何去判断执行职务呢？目前多数的学说还有实务上见解都采取什么客观说，也就是说该行为在外观上面是和他的职务有合理的关联性，或者是就合理的关联性，从外观上面来判断。那至于实际上是不是属于他的职务的范围之内的事项，那当然在所不问。可是即便你说依照客观说，这个打人要怎么说他呢？你也可以说客观上一点关联也没有，我雇你来又不是叫你来去打人的，对不对？除非他是讨债公司。我随便说了，就是人家去到你办公室去，然后被总经理打伤，这算不算是合理相关联的事项？客观说讲的是说，从外观上该行为与其职务具有合理相关联的，是属于合理相关联的事项，那这样子就算是执行职务的范围之内，这叫客观说，而不是依照主观说。主观说的话就是说他实际上必须要落在他职务范围之内，那你可以想见这个学说不会有人才，因为太狭隘。那你说我到这个办公室去，然后被总经理打伤，算不算是跟他的职务合理相关呢？那我觉得这也见仁见智。不过我猜，我认为哦，大部分的学者会说是的，因为他到他的办公室去，不是去处理他们私人的纠纷、债务纠纷，而是去跟他讨论公司的事项，对不对？他是为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然后来借贷5000万，设定抵押，然后来讨论公司的这个债权债务的事项。所以第一个，他的目的跟他的出发点本来是属于这个经理人他的经理权的范围，或者你说是他在委任契约上面他所受任的职务的范围之内。那因为要讨论该职务或处理 理该职务所引发的后续的这个侵权行为，应该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合理的某种程度的关联性。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采取这样的看法的话，那他的这个雇用人，就是他的委任人，也就是这个已故股份有限公司，应该要为此负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了解吗？好，可以吗？哪里要我再说一次？我知道这个题目不简单，每次讲完之后同学会一直来问。哪里要再说一次？我猜好不好？看我的读心术。家就是家，有不好，其他都不会难，对不对？好，再说一次。了解吧，就是说你不能说所有表现代理人做的事情通通都要本人负责，一定是他所做的事情是在他所引起本人所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这些事情才能够叫本人负责任，这是这个逻辑了解吧，对不对？好，那因此我们就问说，那以这个本人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到底引起了哪些表现事实？那第一个，这个抵押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可以了解的吧，对不对？因为法律就已经告诉你了，他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更何况他今天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代理人，所以不管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代理人，他都不可以做这件事。所以这个善意第三人不可能主张说，哦，因为前面怎么总经理的事实，所以你引起了我的信赖。他就算是一个总经理，你也不能这样子主张，因为他本来就不可以设定抵押权。好，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了解的。那现在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的关键点倒不是在于这个法律有限制或者是等等，而是在于说这个五千万到底是不是属于他所本来受任的范围之内。本来我给他的经理权是说处理公司的一般营业事务，这到底一不一般，这个就见仁见智。好，如果你说一种比较简单的答案是五千万是小 case 嘛，现在大家动不动就上亿啊，什么上百亿，一倒就几千亿，再继续说啊，好吧。Anyway， 就是五千万小意思，依照这个现在的经济规模来讲，而且依照他公司的用途，他说是要拿来作为公司的大楼的修缮啦、啊、等等，那因此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属于这个公司的一般的营业事务范围内。如果是果如是的话，那因此他所做的这个消费借贷契约这个五千万就是属于在一般营业事务范围内，而一般的营业事务内他享有代理权这件事情是本人曾经引起过的表现事实，所以本人要不要负授权人责任？要，了解吗？好，可是比较难以说明的是，如果你认为这五千万不是属于他的一般营业事务范围内，那你会说，老师，那我就不要选这种答案了，那我就说他很一般就好。好，可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就是假设你认为说这五千万这个额度太高，那一般的这个公司，尤其台湾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那你说这五千万应该算是一个蛮大的数额。换言之，这五千万就不在他的一般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也就是他并不在这个公司他所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公司说我只就一般的营业事务给你代理权，那所以只有在一般营业事务的范围之内的事项才是落在这个圈圈里面，那本人才要负起授权人的责任，了解吧？好，那因此本来如果我们先不管553条第三项的那个规定，那我们说这个一般的营业事务是公司曾经引起的表现事实，而现在五千万是在这个圈圈的以外的范围，不是属于一般的营业事务，所以我们本来可以很放心的说这是属于狭义的无权代理，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加了553条第三项会变成是一个很复杂的规定呢？因为553条第三项他说你可以把经理权限制在商号事务的一部，而且这种限制是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也就是第三人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个有我对于你的这个上经理权有一定的限制，我可以对抗他。 那如果因此我们就必须要讨论一下说，这个乙公司对甲的经理权有一个限制，什么限制？是说你只具有一般营业事务的处理权，这种限制算不算是553条第三项所讲的限制？如果算的话，那我可以对抗第三人，这是属于法律所允许的限制，它的法律效果会和抵押是一样的。你这个第三人就是丁，我不管你知不知道，我都可以对抗你，了解吧？所以就又会连结到狭义的无权代理。可是如果你认为它不算是553条第三项，那就法律效果连结到557条，然后就变成是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换言之，如果丁不知道有这样子的限制的话，他还是可以要求本人要负起授权人的责任，了解吗？我把它画一下好了，画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因为法律嘛，不能够这样子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糊里糊涂的，我们把它画一下好了，我试试看啊，没有画过。好，5000万算不算一般？这样好不好？算不算一般的事物？第一个看法 ，yes。啊，对，很一般。好，好，那既然它是属于一般的事物，是司空见惯的，那它就是属于所谓一般营业事务的范围内，也就是属于本人曾经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内。那因此，本人要不要负授权人责任？要，169条的规定。清楚吗？可以哦。OK， 好。另外一个说不行，5000万太多了。好，所以不是。那太多的话，我们说不在一般事务的范围之内。那本来应该是它就不是属于表现事实的范围内，所以本人要不要负授权人责任就不用。可是这边我们还要再加入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因素？553条的第三项要问说，我对经理人的一个经理权的限制，说你只就一般的营业事务享有经理权，这件事情算不算是553条第三项所称的管理商号事务的一部？我只能够管理一般的事情，不能管理特别重大的事情。那我们刚才说过，有肯定说，有否定说，而且大部分的学者都说这算是一种限制，对不对？那只有石崇焕老师跟陈自强老师说这不算，否则的话这交易相对人还得了，他应该要每一件事情都要打电话去确认。好，那我们就说依照大部分的教科书写的不清不楚的见解，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说这个录影嘛，哈，我这样不要太常常批评人家，可是我必须要说那写的不清不楚。好，就是比较一般的见解，多数的见解啊，多数的见解说，这种一般的事物，我只规定你这个经理人只能够管理一般的事物，算是553条的第三项，算是第三项所称的管理商号事务之一部。那如果算是属于553条第三项的适用，那依照557条的规定，我可不可以去对抗善意第三人？可以。换言之，这个丁不管他知不知道甲是不是真的经理人，也不管丁知不知道你这个经理人的经理权的范围有多少，这些我一律可以对抗丁。换言之，这个部分要不要本人负起授权人责任？如果是属于553条第三项的话，就不需要了。那本人不用负起授权人责任的话，那这样子的法律行为就会被归类成为是什么？狭义的无权代理，那就要去适用170条跟171条的规定，对不对？可是如果依照陈自强老师的看法或史尚慧老师的看法，他说这种限制不叫做管理商号事务的一部 ，no。所以呢，它只能够算是一般的限制，一般的内部的。那如果只是算是一般的内部的限制，这种限制依照557条的规定，你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换言之，第三人如果误以为 这个是属于你曾经授予过给他的代理权，也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本人曾经引起的表现事实。那只要我是善意的不知道的话，我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我都可以主张这仍然在你的代理权的授予的行为的范围之内。当然他真正没有授予代理权，所以就是在他曾经引起的表现事实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形的话，那么本人要不要负授权人责任呢？要，了解吧，回去好好的再想一想。但是我老师，我这样子写下来还得了？我光写完这一局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不太清楚他们总共考几题耶。那当然你不用写这么多，比如说像在这个地方消费借贷契约，你就择一来写就好啦。你这样不会写是或不是两个都写，哪有人这样这么啰嗦？要是我是阅卷老师的话，我想这个人真的你现在太啰嗦了吧。好，精简一点，你当然择一来写。但是不管是我们教学上的需要，还是说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当然必须要两种都写，让同学可以知道说我应该，如果我是采取怎么样的看法的话，那我可能会采取最后是怎么样的结论，了解吗？好，这个是96年台大的考题。那我们还上次还有一个题目还没有讲，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那个题目还不错，但是就没有这么复杂，它也不简单就是了，看一下。在我们讲义的67页，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现在赶快看一下，我擦一下黑板。考试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啊？像你要看96年司法官这个考题的时候，千万不能紧张，看紧张看错了你就错了，因为他做了几件事情都是跟银行之间的资金往来有关，可是又不完全是一样，有甲存，有消费借贷，对不对？所以又不是属于同样范围内的事物。来看一下这题目怎么做啊？他说甲呢是 A 营造公司的工地主任，为了 A 公司营运的需要，他从90年开始就在 B 银行设立甲存账户，这账户是谁的？是甲的，是他以他自己的名义来设立账户，所以他是存户。那他把印章存折跟支票簿一直都交给他们公司的总经理来加以保管。那么乙呢就可以开这个他的支票，以他的名义，以甲的名义，可是需要的钱都是乙自己去张罗。好，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知道的是，我们先一个个的来主张，来把它理清，是甲呢曾经跟 B 银行之间有一个甲存账户，是 B 银行对不对？对，他有曾经，他是的的确确在 B 银行开一个甲存的账户，是以他自己为名义人，而且他开了这个账户之后，他对于乙这个人有没有做一个什么样的代理权的授予？有，而乙这个人可以帮他做什么事情？他和乙之间的这个代理权的范围是什么？开立支票。他代理权的范围是这个签发支票，对不对？好，他签发这个甲的支票，以甲为发票人，然后这个支票的用途是要拿来 A 公司营运的需要，那只不过是这个支票它背后所需要的一些资金，那他们说好了是说以自己来负责筹措。好，一直都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一直到93年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了 A 公司的需要，是甲出面向 B 银行贷款，他说他出面，那谁是借用人？是甲吧，不是乙，对不对？不是 A 公司，是他向银行贷款。好，所以第二个，甲曾经跟 B 银行还另外订立了一个消费借贷契约，或者银行的实务上面都喜欢叫什么授信契约。那虽然订立消费借贷契约这个借款的目的是为了 A 银行的营运之用，但是这跟法律无关，在法律上面来讲，这个契约的当事人就是甲，然后是 B。 好， 那后来 B 银行在借款期限届满的时候，他也顺利的收回了借款，而且他说他还留了印鉴章在这个印鉴文在这个 B 银行里面。那到了94年的时候呢，乙呢为了这个公司有这个资金上的需求，所以他在甲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用了甲的印章，然后又以甲的名义来向 B 申请贷款500万。那么乙呢就这个在使用了 A 公司的印章，以 A 公司为连带保证人。好，那 B 银行的职员因为他曾经甲留存过一个印件，好，所以在消费借贷契约这边，他曾经有一个印件留在这个银行。这是在93年的时候，那到了后来甲乙呢又代理甲去向 B 银行再度的去做了消费借贷500万。我这样子把它分开来写，乙资区隔，它有两个消费借贷契约，前面消费借贷契约已经这个顺利的还款了，后面呢乙他又以甲之名义，对不对？他使用甲的印章，就是用他的名义。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向 B 银行申请贷款500万，然后并且 A 公司自己为连带保证人。好，所以 A 又跟 B 之间有一个保证契约，而且是以他为连带保证人。这个国家考试特别喜欢考这种题目，那大家都知道就在考公司法16条的规定吧，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好， B 银行在核对印件之后就核贷了，核贷了之后呢，乙呢也的的确确拿来作为 A 公司的这个清偿债务之用，那只是说后来他没有办法还这500万。那请问 B 银行可以对谁基于什么样的法律关系请求返还借款？那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债法的考题，就是他只告诉你请求权人是谁， B 银行他要向谁来请求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就是问他们之间有他跟谁之间有什么样的债之关系的成立，就这样。那我们一个个的来检讨，那前面的都没有问题，只是给你一些背景事实，对不对？有一个甲存那也没有问题，那还有一个消费借贷契约他说已经还了，那现在问题就出在于这500万的消费借贷契约，请问一下会不会对甲发生效力？因为这个题目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以甲之名义，他因为他用了甲的印章，所以很显然的不是以 B 公不是以什么公司啊 A 公司，不是以 A 公司的名义，也不是以 B 也不是以他自己的名义。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第一个，这个消费借贷契约到底会不会对甲发生效力？那我们就要问说，我们刚才首先第一个，你必须要先说明为什么是以甲为当事人，因为他题目里面说了，他是使用甲的印章，以甲的名义，他这边写得非常清楚，以甲的名义去向 B 银行来借款。那当然实际上并不是甲自己真正去借，而是乙他在使用他的印章去借，那这样的乙的行为就会造成一个什么代理的行为，以本人之名义对外违法律行为。可是问题是他当然并没有这部分的代理权，因为他曾经授予过给他的代理权只限于说在那个甲存的账户之内签发甲的支票，然后呢去支付公司的债务。那这个部分如果他所做的是这样子一个签发支票的票据行为的话，那是属于乙的代理权的范围之内，可是乙的代理权并不包括去做一个消费借贷契约，对不对？所以他很显然的是一个无权代理。所以这个无权代理行为我们要先去讨论的是他是不是符合107条或者是169条的规定。那我们曾经说过169条跟107条的差别就在于说这个本人是不是曾经有授予代理权给相对人。那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有，为什么呢？因为甲曾经授予过代理权给乙，只不过我对于你所授予的代理权的范围是签发票据。可是你也可以说没有，为什么？因为107条那边所说的是我曾经授予过你代理权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然后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把它加以限制或者是撤回一部分。可是我所授予给你的代理权，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他所授予给他的代理权和他所做的行为是两码子事。那比如说如果我本来所授予给你的代理权是签发支票，然后呢我后来对于你的代理权有所限制或撤回，说500万以上的支票你不可以签发， 这叫做107条的代理权的限制跟撤回是在同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可是今天乙所做的事情是跟他本来曾经拿过的代理权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一个是签发支票，一个是消费借贷。所以就这个消费借贷行为的本身，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说这应该是属于不曾授予代理权的情况。换言之，在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去讨论有没有169条的适用。你了解我的意思，它也是一个，也不能说逻辑上的问题，就是两种是属于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你不能说我曾经授予过给你 A 代理权，之后你所做的 BCD 乱七八糟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有107条的适用，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107条是说在同样的这个范围之内我有所限制跟撤回，而你所做的表现代理的行为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必须要和签发支票有关，那才能够用107条的规定。而他现在所做的事情跟这个完全无关，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他是不是有169条的适用。那169条就本案来讲，我们唯一需要检讨的是这个甲曾经有跟乙有这样子的一个恩怨情仇，算不算是由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好，那这个实务上面曾经说光是交付印鉴章、支票、存折等等都不算，对不对？这些不能够单纯的因为这些事实就认为说他曾经以自己之行为表示以代理权授予他人，然后就有169条的适用。这个实务上的这个70年的判例说这样的四嫌速犯，而且未免过苛，所以说我们还必须要再从其他的地方来找寻依据。那当然这个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背景事实，就是他曾经把印鉴章交给乙来加以保管，支票、存折。第二个事实是说他曾经授予代理权给乙，只是说他的代理权的范围是票据行为的代理权。那第三个事实是说在93年间，是不是93年间他甲自己曾经用过同样一颗印章来向 B 借款。那因此基于这些的事实加起来，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你自己如何去把它做一个价值判断。如果是我从 B 银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肯认这有169条的适用，因为这些事实加起来突然有一个乙又是甲银行甲他在公司里面的主管，然后他跑出来说，那我今天再同样的以甲的名义，甲可能跟你们这个银行已经有这么长久的往来的记录，所以我还是以他的名义在同样的银行然后来申请这个消费借贷500万。那我认为这些事情加总起来足以引起这个 B 银行有一个善意的信赖，说这个甲曾经授予代理权给乙。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这个消费借贷契约在已经会对甲发生效力，那甲必须要负起授权人的责任，就这样子，了解吧？那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本题的考你的关键，就在于你要如何去说明它是符合169条的规定，这件事情你要把它说明清楚。那你不能够单单纯纯的依照说这个甲曾经把印鉴章啊、存折、支票簿交给乙保管，因为70年判例告诉你说这样的事实是不够的，所以你还要再有其他的事实来辅佐跟证明补强它，来增强相对人的信赖。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加总起来，如果你认为只有169条的适用的话，那这时候这个甲必须要负授权人的责任。那第二个问题是还有没有人可能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当然还有啊，有一个 A 他是连带保证人，对不对？乙呢使用了 A 公司的印章，然后以 A 公司为连带保证人，那么乙呢他本身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可是问题是你光是负责人，就算你是有权代表也没有用，因为公司法16条的规定说除非这个公司以保证为业务的话，否则的话这个公司是不负保证人责任。那公司不负保证人责任并不代表就没戏唱了，而是要由谁来负这个保证人责任？乙来负这个保证人责任，对不对？你回去自己看一下公司法16条的规定。所以你最后在这个保证契约上面是要由 A 公司的负责人乙来负保证的责任，因为16条公司法16条第二项的规定。好，我们休息一下。